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 .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为庆祝人民超市荔枝角店今个星期六12月2号，成上个礼拜噶啦，已经系正式开张咧，咁啊推出多款前所未有嘅特价货品。好啦，咁就第一就系有呢一个咧1蚊鸡，咁啊今个星期六咧至到12月16号咧，咁只要亲身嚟到 D2 Place 2八楼人民超市登记成为会员同埋 like 人民超市嘅 Facebook page， 咁啊就可以咧用1蚊买呢一个700克重嘅法国无激素鸡一只，每日限量系有200只嘅。咁啊，开幕独有嘅优惠仲有特级花菇一斤，特价68蚊；12盎司美国西兰，特价30蚊；250克前肉眼一加加韩牛火锅片，原价270蚊，特价168蚊；大厨系列古法五蛇羹，特价158蚊；红烧白毛羊，特价148蚊；500克2人前。韓牛肋骨每盒特價128蚊，350克2人前啊，呢、這個布哥子燒汁韓牛，汁燒韓牛每盒特價98蚊，兩款產品都會送韓式蟹王醬一盒，仲有其他凍肉同埋即食產品，開幕優惠就數之不盡嘅，咁啊記得嚟長沙灣 Place 2 D2 新店選購啦。好啦，咁啊，翻到嚟啦，咁就咧，讲呢一个议事规则咧，其实都几闷啊，系嘛？咁啊，闷还闷啊，但系其实讲真啦，即系如果啊，你真系俾佢过到咧，而嗰个机会虽然好大，咁但系你真系俾佢过到嘅话咧，以后即系立法会又为所欲为，选咩人去入去都冇乜意义嘅，就系。咁我亦都咁觉，我亦都咁觉得啦。其实讲真，虽然而家你话补选，好大機會，除咗你話姚松炎本來一直咧可能輸咗都好，咁你直選就算贏翻曬都好，喂，咁你而家你成個立法會都面目全非，你選翻入去都係，咁所以就而家你呢一個阿梁君彥佢就下令啦，係嘛？下個禮拜可能要開足5日，係嘛？係咪好似開足5日嘅會？咁你一定要咧就要哇！好開禮拜6日都要開會喎，黐撚線嘅真係。咁啊，即係其實係要志在必得啦，一定要修改到為止啦。你見到琴日阿梁君彥嗰啲嘴臉咧，已經黐撚線，已經變咗一個即係叫做係訓導主任咁嘅樣噶啦。又要將呢一個抬嚟抬去啊，又要抬翻位啊，又剩啊，都唔將呢一泛民嘅議員當係人咁滯。咁啊，你見到成個立法會都，唉，即係你搞到咁樣嘅話，咁你其實你點你仲有咩希望咧？ 你應該咁諗。你如果繼續講呢個問題落去嘅話咧，就係老共特登想咧，係製造到一個立法會係變成咁。 係。 咁等你班友仔咧， 失曬望， 冇期望，冇失望。 嗯。 咁你選嚟做咩咧？正如我哋咁講嘛。喂，其實呢個可能係即係佢俾個 trap 我哋踩落去嘅喎。嗱，咁佢過就過硬㗎啦，你都唔冇有咩期望㗎啦，係咪？咁你將個立法會個功能同埋個作用係減到咁低嘅時候，咁你包就會問個問題就係、是：，屌咁佢再做條咩啫？ 哦，咁土伯，你呢個諗法咧，就將呢一個習近平嗰種治港策略咧，就諗高咗一線，就覺得你嗰種係心戰嚟嘅，咁啊將你個期望值減低，咁你以後咧就唔會有咩期望啦。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其實你雖然你咁樣，佢咁樣諗啦，可能有嗰個道理啦。咁但係其實呢種叫做贏到盡嘅策略啊嘛， 都同意啊。 贏到盡嘅策略咧，其實 我哋嗰陣時講呢個梁振英嘅時候咧，都已經咁樣講嘅，其實係咁成集到而家，你仲要贏到更加盡添。咁呢一個當然啦，其實你等於就係話你梁振英同埋林鄭係冇分別。咁啊，亦都咁講啦。其實我幾巴日之前啊、彭定康對呢一個習近平嘅研判，其實你無論係國策又好，治港策略都好，都係沿襲呢種贏到盡，去到盡。嘅一種管治模式咧， 要補充你一點啊，佢唔單止同你玩心戰咁簡單，即係個成個總嘅路線同埋目標，可以話咧就一定係贏到盡啦。但係咧，佢喺成個制度嘅設計上邊咧，令到你哋想再玩嘢嘅時候咧，即係玩法律啦、偷佢雞嗰啲嘢咧， 付出代價都要你， 都冇機會 啊！ 你而家點樣偷佢雞啊？你連嗰少少即係微不足道。我哋嘅研判就係微不足道嘅所謂嘅議會嘅抗爭，難聽你講係叫整色整水嘅咋，幫你塗脂抹粉啊，令到你嗰個一國兩制係俾世人睇到，咦都有少少效嘅噃咁樣。喂，你連咁樣都唔俾我哋繼續做落去，所以呢個既係制度嘅設計，亦都係一個心戰嘅做法。總路線就係你嘅講法啦，就是、我贏曬你，打殘你，贏到盡，打到盡。等你哋趾高氣揚啦，等你繼續反對啦，唔係佢嘅諗法就係咁嘅啫。我覺得好明顯啊，而佢亦都唔放你香港人在眼內。你玩啦，你繼續玩啦，你唔簽確認書冇得參選，簽咗確認書都未必有得參選。參選咗，就算俾你贏咗都好，我 DQ 你。你吹啊咁樣，唔係佢嘅態度而家就係咁。即所以呢种财大气粗暴发户嘅心态，所以傻根唔系错得晒噶。我讲翻转头就系、 是，咁即系我觉得就，但如果你赢到尽嘅话，你要付出代价，即系佢 有 你唔系，即系当你有大镬嘢嘅时候，你要孭到尽咯，系嘛？咁彭定康对习近平嘅评语就系话：，喂，你有咁大嘅权力，你就要负咁大嘅责任。呢样嘢系相对嘅， 仲有啊， 系嘛？ 你如果研判香港嘅問題，正為回歸二十年嚟人心冇回歸到，香港啲年青一輩越嚟越唔認同你所謂，我講清楚係你所謂中國人嘅身份嘅話，今次嘅策略只係越嚟越拉得嗰班人越嚟越遠。 佢覺得冇乜所謂，個重點就係在於你香港嗰班年青人。你中意嘅係可以走，你留喺度，你亦都發揮唔喺經濟上面同埋政治上面都發揮唔到啲咩影響力。佢要收買嘅人，始終完全都收買曬，所以根本冇問題嘅。對佢嚟講，贏到盡。 He doesn't care。OK。 唔係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其實呢樣嘢令我好懷念呢個江澤民啊。點解咧？嗱，你唔係話我江唔江派啦，我諗可能何志剛會話我江派啊，係嘛？即係佢啲咁嘅人會咁樣講啦。咁但係江派即係或者江澤民，佢起碼仲會留俾呢啲反對派有一線嘅空間咧，俾你即係整色整水啦，叫做係。咁你都仲係有宣泄嘅一個作用喺度啊嘛。 唔係，如果你 too critical 去諗佢呢一個嘅 logic 嘅話咧，咁佢就會話你而家喺度幫佢搞維穩㗎啦。 啊，係 咪？ 咁所以其實 我冇所謂，我同你一齊去維持呢個社會嘅穩定，有乜嘢錯啊哥？个问题就在于，我连而家发泄下都冇机会啊！我表达下反对意见都冇机会啊！喂，我表达反对嘅意见，当然十单唔系八单会中噶、啊，但我执翻两三单翻嚟都好啊，大哥！喂，正如香港人，你唔好话冇充过权啊！过咁多年以嚟，廿三条系点啊？国教系点啊？喂，唔系冇成功过噶，大哥！ 佢就係發現你成功嗰啲嘢對佢嚟講太大鑊啊嘛！ 喂，你大佬係十樣啊，你俾我贏翻兩樣得唔得啊，大哥？喺最關鍵嗰啲問題上面俾我贏翻下得唔得啊？喂，咁個社會咪 OK 咯？咪正常咁運作，咪民主嘅社會就係咁噶啦。喂，鋪鋪都你贏啊，屌俾你玩曬，大哥！咁你搞個議會嚟做乜春嘢啫？係咪你嘥氣嘅都？ 咁所以就我覺得咁樣講啦，即係你放長雙眼啦，其實就即係。我覺得贏到盡係唔係可以長遠可以咁樣做到？ 因為咧，你正提醒我一樣嘢，佢永遠都係玩 all or nothing 啊嘛。 今次你屙啫，好大機會下次你 nothing 噶啦。 咁啊嚇。 唔係大問題，趁佢就係趁而家佢有屙嗰陣時，佢就更加要撳到你盡啊嘛！到到有新嘅威脅到嚟，佢先至再諗第二樣嘢咯。 好啦，咁啊就都講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但係即係呢幾日咧，呢、這個禮拜咧，都即係一件幾搞笑嘅事件咧。其實就係咁啊，關於葉劉同埋呢一個李兆富啦。咁我哋有條片去佢先。 恐嚇葉劉認鬱字係咁講。 明知系派人恐吓我， 嗱叶柳早一日就咁讲啦。 喂，叫叶柳即系唔好再搞咯，再搞就喐佢啲区议员噶咯，咁。 仲惊动警方主动揾佢，不过一日之后竟然有第二个版本。 佢确实嘅字眼咧，我而家就唔记得好清楚，但我个感觉咧就系佢系提我，你领会即系阿李兆富嘅意思咧，就系话如果你再唔收声咧。你啲區議員有麻煩，咁即係喐我咯。我感覺就係領展會喐我咯，係嘛？對我有感覺，小動作來叫我混亂又快樂。我感覺讓我忐忑，我想領展會喐我咯。 佢話上個月27日再詳細問傳話嘅袁離昌，得到嘅感覺都係一樣，到依家仲覺得俾人威脅緊嘅話。哇，咁究竟真相系点嘅呢？就真系要问翻传话嗰个啦。 咁佢就话点解叶太成日都批评领展？佢直情个 wording 都系话，即系如果叶太再咁样批评落去咧，咁领展佢就可能就别无选择啦。咁佢哋就有权就唔租用啲地方俾我哋。呢个都想帮啦，李兆富嘅都澄清翻，佢冇用喐啦，冇用搞啦，冇用收手啦。 但葉劉話係感覺喎， 冇，因為我根本都唔知佢哋嘅區域辦事處喺領展嘅場入邊。如果我係真係有心刻意要去做任何嘢嘅話，我唔係一個咁嘅偶遇嘅情況，走去同你要警告你任何嘢啊嘛。 一人一句都唔係辦法，不如學葉劉話齋，交俾警方查啦。 咁啊，呢单嘢咧又变咗一个 罗生门嚟， 系罗生门啦。 点解会系叶柳唔会系同你身边有关嘅人咧？你反领会反咗咁多年，你反而得唔到呢啲 bonus？ 唔系，咁因为社民联唔会租叶领钱嘅即系商场嘅铺位噶嘛，系嘛？咁但系就 唔租咪唔租咯，冇咁大件事啊。 佢控制咗大部分嘅嗰啲屋邨商场嘅时候，你同佢讲话唔租，咁佢可以去得边度咧？系咪先？ 唔系，通常我哋区员办事处十居其九。我唔知啦，我冇咁 update 啦，都喺个嗰栋大厦嘅楼下嗰啲嚟嘅，嗰啲好似唔系领展负责管理，依然系房屋处，好多地方都仲系。同埋当日卖领会嘅时候，讲到明呢啲系唔可以喐嘅。不过近排即系松咗，我唔知啦吓，即系可能近呢几年已经松咗啦吓，领会都改个名叫领展啦。 欧谦咪曾经何时讲过有个 case 啊嘛，话嗰啲 NGO 原本喺房委会年代咧系可以平租嘅，而家领展卖咗出去之后都唔俾啊嘛。 咁呢个正常啦。 系啊， 系 too usual 啦。 唔系佢而家仲要即系，哇！佢系卖到黐晒线喎，真系。 不过我唔明白一样嘢，你话晒叶柳，你做过保安局局长噶，系嘛？嗰阵时候23条立法嘅时候，恶形恶相噶。你而家俾个咁嘅私人机构，一间上市公司仔，都唔系仔啊，当然吓。 大国佬啊，200几亿啊，260几亿啊。 喂，咁俾人咁空法， 啊， 我都羞于启齿。如果我俾佢咁空。 咁 我嘅諗法就係话你敢恐我， 你红行政会议成员嚟㗎大佬。 唔係囉。你而家嚟恐吓我啊大哥。我喐你下面嗰啲区议员，你咩意思啊大佬？你讲緊。你再讲一次。咩叫喐我下面嗰啲区议员啊？我屌你真係。 佢头先咪公开讲咗囉。係囉。 就话唔租地方俾你。 咁但係咁讲啦，即係呢个亦都引来一啲人嘅即係猜测啦，係咪？屌，即係讲真。即係联盟汇报都话。喐你咁樣樣，佢個標題話即係啊喐呢一個啊葉劉咁樣樣，咁係咪有可能喐你呢？係咪？喂，你係行政會議成員喎，係咪？又剩喎，係咪？咁但係即係咁講，你喺建制派啲報紙呢，又似乎係冇乜人呢就幫呢一個葉劉呢發聲喎，又真係 仲大鑊 冇乜㗎，其實 係自從特首選舉打後咧，你見到葉劉都好似係不斷被欺負咁樣咯。 係啊，咁佢亦都即係喺個建制裏面嚟講，喂，似乎 冇曬地位。 唔係冇曬地位一回事，我哋睇唔到啦。咁但係起碼你見到佢咧，就同呢一個林鄭就好明顯都不咬緣嘅。咁啊，成日咧都俾説話佢聽啦，即係包括呢一個即係叫六字居常規化啦，係嘛，恆常化啦，都佢唔認同啦，擺到明就。所以其實你淨係講行政會議啊，即係如果你嗰個集體制嚟講咧，咁佢已經係好離隊噶啦，已經係。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如果係咁明顯嘅離隊嘅話咧，佢同林鄭成個管治團隊咧。讲乜不咬完咧？ 唔系，咁呢个系一回事啦。咁你俾一间即系上市公司，虽然同我哋民生好有密切关系嘅，咁样空嚟，喂你叶楼，即系除咗我觉得即系你好似渣少少之外，第二嘅就系、是，喂，其实你都系唔俾面你咯。好明显就系睇到一样嘢啊，系咪？喂，领展，老实讲，其实见到我哋啲政治人物喺我过去仲有参与反领会嘅时候其实都有少少怕噶。 吓、啊，点解咧？ 喂，你烦啊嘛，大哥。 系。 系咪你开股东大会佢，我哋又去搞佢，系咪又发生咩事嘅时候又去门口抗议，跟住做调查研究喺度喐佢，话佢冇社会企业社会责任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喂，佢唔烦啊？佢唔驚啊！ 但我發覺咧，佢而家呢個領展咧，呢咁嘅嘴臉咧，佢似乎仲惡過呢、這、一個即係惡過呢、這、一個即係田生咁滯喎，大佬田生都冇咁惡過分鐘。 咁田生係行動組，佢係匿埋喺度做嘢噶嘛。領展就光明正大話俾你聽，喂，我可以租俾你，亦都可以唔租俾你。 或者 區議員大 過呢個市建局喎、啊，市建局你知啦，佢收地啊，有時佢都可以用佢掘空權力咁滯啊嘛。系嘛？喂，但系你而家領展，喂領展你真係上市公司嚟嘅啫，即係最多都係咁你 唔係全香港咁多間上市公司，雖然你都係恒生指數成分股，應該係啦，係嘛？ 係 啊，即係大都唔係大曬㗎，係嘛？匯豐唔係大曬咁喺香港係嘛？ 但係佢全香港最陰質嘅股票嚟㗎嘛，咁你冇辦法㗎。 咁我聽個 Q 仔講就係話佢係好叻一樣嘢咧，佢就即係好成功咁巴結咧建制派，即係人人都即係受過幾分查禮咁滯嘅，即係我唔知係咪咁勁啦。如果係咁勁嘅話咧，我諗佢嗰種統戰能力咧，都可以同呢個共產黨咧，其實可以即係分一分高下。其實係咁，但係你共產黨啊最忌一樣嘢咧，就係有啲地頭蟲啊嘛，係嘛，即係威脅到佢自己嘅利益啊嘛。咁而呢、這、一個即係領展，喂，你又覺得佢啊，即係嗱，你阿林鄭係咪可以完全唔理咧？係咪可以完全就企喺後面又話又唔關自己事咧？佢好叻噶嘛。 唔係佢嗰陣好似選舉嘅時候，我聽嘅 三座大山啊嘛。 喂，其中咪就係領展。係 啊，領展。喂，佢而家係空你喂嘅管治團隊其中一員、哦，即係你其實你成個行政會佢有份嘅喎、哦，大佬。喂，你咁樣俾人空發，喂，你啲僆俾人空，你會冇面嘅係嘛？你自己又話佢三座大山，你而家可以翹埋手，又話唔關你事啊？咪林鄭最叻㗎啦！ 咪但係你睇翻轉頭就係而家葉劉 desperate 到要喺傳媒公開講，亦即係話呢件事冇可能內部解決到啦， 冇人理佢咯。 即係亦即係話其實點解冇人理佢個原因就係在於林鄭擺到明完全唔想理呢件事。 喂，另外其實亦都有個指標， 最初咧領匯上市嘅時候咧。佢都真係咧係有部署地咧，係希望例如揾阿蘇慶和啊，或者揾翻間時房屋署嗰啲高官咧入去做噶嘛，希望咧就真係延續翻，只係換咗嗰、那個管治啫，希望佢貼近少少市場，即係唔好咁官僚啫，係咪？但係都依然係會照顧下低下階層市民利益噶嘛。哦，大鑊就在於咩啦？喂，你 100% 全部即係焗晒上市，你諗下最初嘅時候俾嗰個咩兒童基金，即係壞孩子基金啊屌 ！TC 嗰、那個唔知咩 children 唔知咩 trustee fund 定係乜鬼，我都唔記得咗啦。係咁收購，一換、個 CEO 換埋個 chairman， 喂，你梗係 add 都冇佢夠 add 嘅喎，係咪？喂，嗰間公司係我噶嘛？喂，你香港尊重私有產權㗎。你香港尊重呢个自由市场喎，既有私有产权，亦都有自由市场。喂，我鍾意点管就点管㗎啦，正如我哋冇得 at 李嘉诚一样㗎嘛，长实旺旺係咪？喂，人哋做生意咁我哋都要尊重，喂咁就死啦。喂，李嘉诚 同埋呢個即係其他啲幾大地產商，我可以唔買佢啲樓嘅啫，我可以唔幫襯百佳同惠康嘅啫，我仲有都有選擇啊嘛。阿哥，而家一個領匯壟斷咗全香港百幾個商場同停車場，佢真係玩死我哋啊，大哥！喂，你等於 monopoly 啊！我哋讀書嗰時候咪喺度屌鳩啲 monopoly 嘅，屌我哋讀自由經濟嘅時候就話呢個係最冇效率噶嘛，最多 wastage 噶嘛，係咪？因為佢個 bargaining power 大過我哋啊嘛，大哥！喂，你而家諗下，連行政會議，雖然呢個都係氣象噶啦，鄭善業上任宣揚行政長官嘅葉劉你都敢空，你就反映到領匯而家係幾惡啊，大哥！喂，你睇佢嗰啲股價，我都唔敢睇，冇睇好耐，大哥。就唔敢买， 啊、你 又唔敢睇， 你咪买咗嘅咩？ 我买嘅目的系走入去股东大会抗议啊嘛！嗰阵时候，大佬， 你成日讲呢段往事，大佬， 唉，真系，咪揾阿立，咪揾之前我嗰个节目嗰个股海云图帮我买嘅咯，屌佢帮我买一手咯，跟住帮我买咗出去又赚翻钱嘅喎，屌佢呢啲人几犀利真系，啊佢话赚咗几嚿水咁样，吓咁都赚几嚿水，屌大佬， 买一手又啊？ 梗系买一手，买咁多手托柒咩大哥？ 一手都赚几嚿水都算系咁。 系啊，屌都几叻噶啦， 金量好高 啊！ 呢嚿嘢好捻早买啊嘛你。 我唔系啊，我系临截止股东大会攞张 form 入去可以出席会议之前嗰刻我买嘅。跟住咧，佢股东大会完之后咧就帮我卖走咗佢啦，已经屌你而家仲 hold 住咩？跟住就成世都 hold 住一手，咁又留有一手就有機會入去呢一個嘅股東大會抗議，大哥係咪啊？不過你而家冇得救噶啦。嗱，呢個政府因為你有決心，不過老實講，我係私人機構，你同我講數都冇用噶。喂，我中意點做就點做噶，大哥，只要我唔違反香港嘅法例，咁香港有幾多法例佢要遵守啫？除咗即係上市嗰啲即係收購合併條例或者係公司法之外，係咪？我又有交税。咁你吹我唔漲嘅喎，我個即係 business operations 或者 management 係我嘅問題嚟嘅喎。好啦，你話要買翻佢，當日已經講咗啦。2008金融海嘯嘅時候，最佳嘅契機，2008年嗰陣時就買得啦。而家點買啊？我聽嗰啲人講啊，即係嗰啲基金佬講，政府想買，好啊，賣俾你。喂，大佬啊，即系你真系送钱俾佢使啊，大哥，有乜所谓啫？系嘛，我都系嗰啲大基金，都系周围揾地方去投资嘅啫，周围揾地方嚟赚钱嘅啫。你话要买啊？我买翻嚟十五蚊，你要唔要啊？咁你先5蚊俾佢，之前你买1-2蚊翻嚟嘅啫，大哥，随时系我哋嗰阵时候上市好平嘅啫嘛。10蚊8蚊嘅啫，我記得好似係。 如果唔係，你唔會話去賤賣資產啊嗰陣時。 咪證明，唉，呢個政府啲友對金融同財經一啲認識都冇。阿哥，點解會超額認購得咁緊要啊？大哥，當日就係睇好你嘅股票嘛。點解會睇好你嘅股票？因為你間公司嘅營運係得嘛。點解啊？因為你有好大嘅改進嘅空間啊！第一。因为以前房屋署旗下的街市，喂，老实讲，真系服务嗰个区嘅居民嘅咋。咁你嘅租值梗系唔可以咁高啦。你净系卖纸扎嘅，大哥，我而家执靓咗个商场。阿纸扎佬啊，你唔好做啦，屌！而家我揾连锁店，即系麦当劳又好，即系 Seven Eleven 又好，或者系呢个嘅贵少少嘅茶餐厅或者系翠华咁入嚟啦，系嘛？你两个都唔好搞啦。你賣雞人你都走啦，你賣紙扎都走啦，屌我呢度整個茶餐廳，咁我咪租貴啲囉。 好大鑊㗎，因為其實 喂咁你股價咪高囉，屌你真係咁撚簡單嘅嘢。 我最重要 我三年兩語已經講完啦，解釋完啦，屌你已經。 最重要就係社會責任，因為其實講真，你如果你話下下以租值為先嘅一個即係做生意嘅策略嚟講，你唔理嗰個叫做係企業嘅責任嘅話，喂你好多即係做 NGO 啊，純粹做地區服務啊，嗰啲俾你逼走嘅其實。 冇話咩啦，我屋企附近嗰個啟田商場，之前已經傾咗好耐咧。準備將嗰個圖書館啊，係擺喺啟田商場。啟田商場你去過啦，同我去食嘢啊嘛，近啊嘛，係嘛？即係成個藍田啊嘛，個區。你老尾領匯就租俾，寧願租俾酒樓啊，吹啊咁樣咯。 同埋咧， 我有選擇噶嘛。 已經冇人做書店噶咯，我發覺已經係。 冇乜啦，真係 冇 乜。 冇㗎啦，其實你剩返三中商呢可以頂得住嗰啲高高高租金㗎啫。 書店而家全部都喺晒旺角嗰啲三四五樓嗰啲地方。 咁咪點呢，圖書館咪走咗去德田囉，仆街。 同埋你即係。 咦，我點去呀、啊是吧，虽然我都好少去图书馆，屌你啫！ 你文具，你唔好话书店，文具铺都好卵少啊。 喂，所以咧，当日啊，泛民嘅主流，即系我都唔系要需要翻旧账人啦。喂，呢单嘢你好好地道多几次歉啦，仆街！阿哥，即系你道多几次歉都搞唔卵掂啊！第一，证明你哋系冇经济同埋财经常识；第二，其实你哋所谓嘅照顾民生。其实都是很民粹的，我不是要批评你们，不要说谁卖香港不卖香港的问题都不紧要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写了一本书嘛，谁出售了香港嘛，屌你、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好像其中一篇文我都有份写，好像细良帮我作的这个题，那时候他还是做了政府，就是中央政策了的，屌我问他说喂帮我手读个题，屌谁出卖了香港，屌就讲领会咯、 嗯、 是不是。喂，所以你作为一个反对派，你的心态上面应该点？话说回头，用这个领会做例子，或者现在的领展，你就是要一个 critical mind、 嗯、 是不是？唉，所以那些阿哥阿姐都是被这本土派打得那么紧要，是有些道理的。 好，休息一阵，回来讲个初选啦。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